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 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雪域边陲，恢宏岁月，多元一体，凝聚向心。世界第3级上，寰宇屋脊之巅，那些脍炙人口的美丽传说，歌颂过怎样亲密的旧生和睦，民族融合。一件件国宝级文物的背后，又印证着怎样真实的沧桑过往，历史存留。血祸洗礼，惨遭践踏，近代以来所谓西藏问题的聒噪，到底出自于何方黑手？和平解放义正辞严，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又发生哪些鲜为人知的较量传奇？西藏神圣疆土马上播出。 花开寻种，饮水思源，眺望今日苍生之所想，回首往昔共通之繁荣。在西藏流传的歌谣中，包括油菜在内，文成公主从中原带到吐蕃的农作物就多达上百类，不同手艺的工匠数千人，当然还有更多更多。大昭寺庄严宝刹，是文成公主用中原八卦推演，为镇住仰卧魔女地势，以山羊驼土填湖修建。民众顶礼膜拜的是文成公主恭请入藏作为嫁妆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在文成公主的影响下，汉族的碾磨、纺织、陶器、造纸、酿酒等等工艺陆续传到藏地。他带来的诗文、农书、佛经、史书、医典、历法等等典籍，更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唐蕃和睦、汉藏友好，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之贡献前所未有。大唐皇室公主和亲吐蕃赞普英雄，将近1300多年来早已脍炙人口。继文成公主之后，公元706年，唐蕃双方神龙盟誓，唐朝应吐蕃之请，于公元710年送金城公主入藏，许嫁与赞普赤德祖赞，成就又一段历史佳话。 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从古至今血脉相连， 自远古以来，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史。 数不清的国宝文物、历史遗存，见证着怎样行之有效的行政管辖。西藏神圣疆土正在讲述。 在布达拉宫浩瀚如海洋般的壁画中，最令人倾心的莫过于这幅描绘于东大殿慈禧平错殿中的作品，题为天上一双日月，地上一对旧生。 神龙盟誓已降，唐朝与吐蕃之间又会盟7次。壁画中所表现的是公元823年双方在第8次，也就是长庆会盟之后，确定于长安、拉萨以及双方交界处各立石碑，以为时代留存的情景。天上一双日月指的是唐朝和吐蕃，而地上一对旧生强调的则是唐朝和吐蕃之间的亲密关系。有石碑上以藏汉两种文字所铭刻之篇章为证，旧生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竭力大和盟约永无余悌，神人俱以正之，世世代代 士气称赞。 时至今日，这块救生会盟碑仍然矗立在拉萨大昭寺前。碑上的文字虽然已经斑驳，但其主旨早已深入人心，永无余悸。其实客观的回望历史，可能不少朋友也知道，在唐蕃交往中有和亲 也有战争， 但即便是磕碰摩擦，这终究是救生关系。说的通俗一点，这是娘家人的事儿，是一家子的事儿。 读通上下五千年，更好理解向心力。自远古以来，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史。自夏朝及至殷商，春秋进而战国，秦汉开端，大一统，三国两晋，南北朝，再到隋唐、五代、宋、金、辽，中华各民族相互渗透、相互迁移、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无论是中原汉族王朝的更替，还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演变，都是中国大家庭的筋骨脉络。追求统一、共同发展，从来都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吐蕃衰落之后，中原地区陷入诸多政权分割时期，西藏地区也陷入了分裂割据状态，直至十三世纪，终被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下，顺元归宗。 谈及中央政府全面施政于西藏地方，必谈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这位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既是学通五明的高僧，又是维护祖国统一的先驱者。 蒙古大汗窝阔台次子阔端驻兵凉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1244年，他函请萨班来见。接到信之后，萨班不顾六旬高龄，携两个侄子巴斯巴和恰纳多吉，从西藏萨迦寺穿青海一路辗转，于1246年抵达凉州，次年与阔端会晤， 接受西藏地方归顺蒙古汗国。 这就是史上著名的凉州会谈。中国西南边疆行政区划自此有了明确的固定。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1264年迁都北京，当年即设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专责管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的军政事务。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元朝中央政府实现了对西藏地方的全面施政与有效治理。萨班智尔巴斯巴先后被敕封为国师、帝师、大宝法王，另一个侄儿恰纳多吉则受封成为原中央政府任命的西藏地区首位行政官员，封号白兰王。讲起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地方的行政管辖，通过文物印鉴来了解是个非常有力而明确的办法。恰纳多吉被敕封为白兰王的同时，也被任命为藏地三区法官，而他的兄长巴斯巴则政教地位更要高出许多。有印信为证，国师之印御制边长 10.9 公分。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世教之印御制边长 9.6 公分。此外还有统领世教大元国师之印、灌顶国师之印等等，这些 都是八思巴以及之后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受元朝中央政府颁发并使用过的实权政务。据1629年成书的萨迦世系史记载，在萨迦班智达写给西藏各地僧俗的信中已经有明确的政令颁布，必须归顺并且接受元朝中央政府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做不二臣属。由分裂割据到归顺统一，随着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纳入其管辖的西藏地方行政建制也日趋细化。当时全国的藏族地区分归三个宣慰使司管理，其官员任命或裁撤均由帝师及宣政院提请，中央直接做出决定。 其中今天的西藏地区除昌都和纳曲部分地区之外，均归乌斯藏那里素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并驻有军队。公元1268年、1287年、1334年，原中央政府对乌斯藏地区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人口普查，统计划出13个万户，视为西藏腹心地带13个大的地方行政建制，并核定赋税。就此由中央政权支持、萨迦派首领统领的西藏地方政权得以建立。 元朝末年，萨迦地方政权在西藏地方的统治结束，噶举派的帕木朱拉政权取而代之，而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没有改变。明朝中央政府继续对西藏地方进行着积极有效的管理。对于前朝在西藏地区设立的行政建制、官员品质，明朝大多保留。西藏地区的政、教、军、义、商等各级首领和官吏一律由朝廷任免。比较大的区别是源自于那个著名的明成祖朱棣，也就是永乐皇帝。他实在是个聪明人。之前说过，明成祖朱棣是个聪明人，尤其在管辖西藏地方上一把就抓住了要害。朱棣开始大规模地分封西藏各地各派宗教领袖，史称多封众监。噶玛噶举派活佛获封如来大宝法王印，玉旨边长 12.8 公分，萨迦派首领获封正觉大乘法王印，玉旨边长 12.8 公分。此外，格鲁派高僧获封的大慈法王印则是朱棣的继任者明宣德皇帝的手笔。三大法王还有大国师、灌顶国师、国师、禅师无数。由明成祖起始的多封众监，使得中央政府与西藏各地方势力以及各教派都有了更为广泛的接触，当然也更方便了治理。在如此众多的封号中，有一个值得特别的说一说，那就是明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颁封的朵儿支唱印。朵儿支唱印象牙纸边长 5.2 公分。朵儿支唱是藏语，意思是金刚池。为什么要特别说一说呢？那是因为受封的人不一般，他就是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当索南嘉措接受朵儿支唱的封号时，他还只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大寺院哲蚌寺的住持。受封的场合是明朝册封的顺义王、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的葬礼。 而达赖喇嘛是此前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俺答汗赠予索南嘉措的尊号， 全称圣石一切瓦齐尔达拉达赖喇嘛。 请注意，是尊号而不是封号。达赖是蒙古语，意为大海，喇嘛是藏语，意为上师， 而瓦齐尔达拉则是梵文，音译成藏语才是索南嘉措在明朝万历十五年时所受中央之封号，朵儿之唱，金刚持。 熟悉了历史沿袭，我们才能明白，达赖喇嘛在明朝时并非中央政府所授，而且当时的格鲁派还不是西藏地区掌权的藏传佛教教派。直到75年后，情况才有了彻底的变化，而当时中国已然进入到了清朝。 此张壁画绘于布达拉宫西大殿慈禧平措殿，它所记载的是涉及西藏地区乃至中国边疆史上的一件顶级大事。公元1652年4月，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从拉萨启程，历时八个月，次年一月抵达北京南苑，朝觐清朝顺治皇帝。 此番朝觐之盛况前所未有，五世达赖喇嘛随行人员达3000之多，顺治多次接见，厚重封赏。在达赖喇嘛返藏途中，顺治帝特派钦差当众宣旨，赐五世达赖喇嘛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喇达喇达赖喇嘛封号，并赐以汉满藏三种文字刻制之金印和金册，正式用法律形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名号及其在藏传佛教中的优势地位。 虽相距遥远，也必心心念念。在赐予五世达赖达赖喇嘛的封号后，清朝皇帝每年都会降旨对其进行封赏问候。五世达赖喇嘛去世后，西藏地方出现内乱，为确保西藏安定，在敕封达赖喇嘛60年后，公元1713年，清康熙帝颁下谕旨，册封藏传佛教的另一位首领五世班禅洛桑义熙为班禅额尔德尼。和达赖喇嘛一样，班禅额尔德尼也是几种文字混用的一个封号。班为梵文班智达的简称，意指博学；禅为藏文，意指大；额尔德尼则为满语，意指珍宝。自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地位被确立，两大活佛系统历世都必须由中央政府封授。但以上种种仍然不够，远远不够。 历经康雍乾三代帝王， 历时前后百多年光阴， 中国的西南边陲并不太平。期间西藏既发生过内乱，也遭受过外侵，而正是在同一时期，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地方的管辖治理也在不断提高完善，历史定制自此始成。 公元1717年，也就是康熙56年，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偷袭，铁蹄踏入西藏。次年，清中央政府指派皇十四子爱新觉罗允提率部征讨，于康熙59年驱逐准噶尔部出西藏。康熙60年，即公元1721年，设噶伦数人，留官兵3000驻守拉萨，请中央政府在西藏驻军，是为定制。从公元1727年，也就是雍正5年开始，清朝向西藏地方派驻钦差，设定衙门，代表中央监督管理西藏地方行政，其后数百年直至清朝灭亡从未间断，驻藏大臣遂成定制。西藏地方与四川、青海、云南等地界限也于此时由中央派员勘定。 公元1751年，也就是乾隆16年，请中央政府正式任命七世达赖喇嘛掌管西藏地方事务，并设立由四位噶伦组成的噶夏，听命于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公元1788年，也就是乾隆53年，库尔喀，也就是今天尼泊尔的一部分，找寻借口第二次侵扰西藏，请中央政府指派福康安、海兰察率大军紧急进藏还击，一路将侵扰者打回到今日之加德满都。库尔喀王启祥清军班师回藏，击败库尔喀侵扰之后，鉴于所关西藏地方制度不完备，弊端显现，以致外敌入侵时竟无力抵抗，乾隆皇帝降旨清军统帅福康安会同驻藏大臣并西藏地方官员共同议定条例，并一一报朝廷审定。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58年，西藏地方最重要的历史定制正式颁行，官方称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 立定章程，唯有同驻藏大臣、都率噶伦及藩众等敬谨遵照，世事实力奉行，自必于藏地大有裨益，我亦受益无穷。 此为八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的有感而发由衷之语。 了解西藏历史的朋友想必会知道，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的第一条就是订立了金平撤迁制度。 举凡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其他西藏大活佛之转世灵童，一律需在中央政府派员主持下， 经金平撤迁认定，再报中央批准，加以册封。而该29条章程一经颁布，即受到广大僧俗群众的高度拥护，绝不单单是因为金平撤迁。实际上，本章程对于驻藏大臣、各级僧侣管理职权、对外交涉、边界防御，还有财政贸易及宗教管理等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透过章程的大致内容，世人能够明白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拿其中的一条举例，第10条，它的核心内容是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共同协商处理政事。所有噶伦以下的首脑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皆是隶属关系，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这一条的深刻含义值得我们特别解读。驻藏大臣之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 驻藏大臣是副都统衔二品省级官员，所以达赖、班禅相当于二品省级官员。 全藏地区之政治、外事、经济、法律、军事、宗教等诸般事务，则归驻藏大臣统管。达赖、班禅二人，他们有事上奏，只能通过驻藏大臣转呈中央政府，地位孰高孰低一目了然。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的颁布施行，实际上就标志着自清朝中期，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与管理 已经全面趋于制度化。 中国自古以来对西藏拥有并行使主权，根本就是无可更改的客观存在，而凡对此质疑者，是不是先要经受一下公理和道义方面的拷问呢？既然有人在拿外国武装侵略西藏做文章，那就不妨让我们揭开历史上西藏所经受过真正的刻骨之伤。 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列强觊觎雪域高原，究竟是何图谋？